欧塞亚先知书第六章，来，我们回到上主那里去，因为他撕碎了我们，也必要治愈；他打伤了我们，也必要包扎。两天后，他必使我们复生；第三天，他必使我们兴起，生活在他的慈言下。让我们认识上主，让我们努力认识上主，他定要像曙光一样出现，他要来到我们中间，有如秋雨，有如滋润田地的春雨。厄弗拉因，我可对你做什么？犹大，我可对你做什么？因为你们的仁爱有如早晨的浮云，有如易于消逝的朝露，因此我借先知们砍伐了他们，以我口中的言语杀戮了他们。我的裁判出现有如光明，因为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，喜欢人认识天主胜过全凡祭。但是他们在阿当就违反了盟约，在那里已背叛了我。基勒阿德是座作恶者的城池，满了血迹，一对司机就如埋伏的强盗，在往舍根的路上行凶。的确，他们行了可耻的事，在贝特尔我见了可恶的事，在那里厄弗拉因行了淫，以色列玷污了自己。当我转变我百姓的命运时，犹大为你也注定了一个收割期。